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波波棒耳边，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好酒一壶不够喝，众人议论主意多，七手八脚来比赛，是谁料弄巧成了拙。话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有权有实力的王公贵族大都是门客三千，豢养有才之人。哎，这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了，你要是门客少点啊，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话说楚国有这么一个管祭祀的官员，虽说也不是什么大贵族吧，但是呢家里头也有那么十几个幕僚门客的。说那一天，这位官员忽然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壶好酒，拿着这壶酒他可犯了难喽。 这一壶美酒却是佳酿，得来不易呀、得来不易，可也有为难之处。这十几位门客一人一杯尚不足分，好来我想一想，还是让一人独享吧。可这给谁不给谁呢？这按照什么办法来决策谁优谁劣，谁先谁后呢？ 这大耳朵， 老爷子，您说应该怎么来评判呢？ 我们这个中国人呢，都讲究这个长幼有序， 长幼有序，对， 按照这个年龄给分最合适了。 您这么大岁数，就别惦记这胡起胡了，还是得按照啊 年富力强的，你知道吗？就这刚才那老头，哎，我一人打他六个，你知道吗？哎呀，拿不， 还是打不过我， 还得按谁立起来，别废话，九十多打好几个了， 我躺那儿饿你。 哎呦喂，这什么主意呀、啊？还是得看呢，谁力气大，年富力强嘛。 不对，不对，不对，说到这个门客，当然是要按照这个。啊，文采才华是不是啊？思维能力，哎，你看我啊，那个提笔写文章， 谁说的？谁说的？谁说的？ 哎、 你那个提笔写文章， 是不是 你这茶壶里边煮饺子，你有数倒不出来，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主要好汉的出在嘴上，好马的出在腿上，所以还是得让口才好的人，谁口才好啊，谁就哎，袖口一张就能定三分天下。哎，苏一之口，苏秦之口，张一之舌嘛，对不对？ 你这个历史没有学好吗？外交也不行啊。 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对，归老子的喝。 哎呦，不不不不，看谁能打就给谁喝着。 这个关键门才很关键的呀。 不不不不不，主要还是看谁说话好，看谁说好，看谁说话好。 我跟你们说吧， 啊， 都不要争了。我是来自东南亚的南洋地区的。 哦，远道而来的。 你怎么称呼啊？ 我叫鱼二。 鱼二。这样好不好？我出一个，你这样，你呢？ 你不用喝，已经多了。 你既然是新来的，我们全体听你一诉，听听你有什么高见。 要依着我呢？ 你觉得比什么呢？ 要依着我呢，咱们还是啊，比一比画画， 比比画画的。你这人是，你不要老比比划划的，你 不是 你冲我比比划划的干什么？ 不是比比划划， 你什么呀？ 是比划画。 哦，比比划画啊。那画点什么呢？ 咱们画 画区吧。 画什么？ 万区奔腾。 那不恶心吗？ 太恶心了， 太恶心了。 咱们画山好不好？ 画山难画山高。 哦， 画树难画树梢， 那这都不 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 话说的也有道理。 咱们这样吧，画一个平常大家伙都没人画的东西吧。 画一个什么呀？ 画，画彗星。 我知道，我知道彗星，彗星啊，彗星，哈雷彗星嘛，哈雷彗星，他就是扫把星。他就是扫把星。 你有没有点科学知识啊？ 我看你就是扫把星。你就是。 哎，不要嚷了，那咱们不画彗星了。 相声听着太多了。 咱们得画活物。 画蛆吧还是。 没有点干净的呀你们这儿。 那画苍蝇怎么样？ 画什么呀？你说画什么？ 我 的东南亚的人。 咱们画蛇吧。 画蛇。画蛇也行。画蛇也行啊，咱们这个，这样好不好？咱们听我一令啊，每个人拿起笔来。 哦， 都准备好了吗？ 天幕贴好了，贴好了。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一、二、三，开始。几位几位，咱们好好画画，不要配音。画画发出那么大的动静干什么呀？好好画。 好好。 谁画完了先举手。 我画完了。你们太慢了，太慢了，嘿嘿，太慢了。 画完了。 画完了，你慢慢画啊，我等会儿你们。 赶紧的画。 哎呀， 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他怎么画？ 画蛇太简单， 这么快。 画的什么呀？ 我的。再来一个，我给它添点儿。我找你添只小点儿。 好， 再添只小点儿。 时间到， 哎， 来，咱们看看这位老者，你画的是什么蛇呀？ 我画的是眼镜蛇。 看出来了，看出戴着眼镜呢。 大眼镜， 你也戴着眼镜了，画的他，好不好？您来那个小孩，你画的什么蛇呀？ 这个我画的是大蟒蛇 啊， 大蟒蛇， 好好好， 大蟒蛇啊。想当年这个汉高祖刘邦斩蛇旗，斩的就是大蟒蛇。 哪想当年的 蟒蛇， 后来的事情啦，哎，你们不要往后穿越 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啊。这个哎，来，咱们看看画的最快的，这鱼儿，你画的什么蛇？你画 看看什么呀？ 你画的是什么东西啊？ 对， 啊，你画的挺快的，哎，你看这蛇头也挺好。这蛇身子呀，蜿蜒的，哎，都不错。上面鳞片， 鳞瓣也不错， 栩栩如生。 嗯， 这脚是干什么的呀？ 这蛇哪有脚啊？ 蛇没有脚啊？ 谁说蛇没有脚啊？ 蛇没有脚啊？蛇哪有脚？ 这大家都知道啊。 蛇没有脚啊？你本来第一的，你应该是赢来的呀。结果你添四只脚，你这不就输了吗？你画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这个呀，啊，大心意。 嗨。 哎呦，各位呀，没见这么矫情的人过。不过呀，念在他是个东南亚的外宾，咱就饶了他吧。可是您要是这么干，可就不行了。咱中国的蛇可没脚啊，有脚的那叫变色龙或蜥蜴。画蛇添足的典故就这样结束了。看来人不能太嘚瑟啊，后来的事儿大伙儿都清楚了。这蛇二最终也没喝着酒，可是呢，画蛇添足的典故却因此流传到如今。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农民种田忙，兔子走得慌，一朝不劳或是天天忘断肠。话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宋国有这么一位农民叫波波。这波波伯伯一年到头劳碌奔波，没白叫这名。人呢都有累时候，说这一天波波伯伯正在田里奔波，忽然间眼前叫一道白影晃动。这是怎么了呢？您往下听。 哎呀，小兔子撞树上了，小兔子脑袋上磕个大包，我得救了小兔子。哎呀，这个小兔子太惨了，正好，嘿嘿，今儿都算打着兔子了，嘿，搁袋子里走喽。 哎，不， 哎，这不是猎人笨笨吗？ 不， 猎人笨笨， 不， 猎人笨笨， 咱俩互相别这么叫的这么卡哇伊好不好啊？ 那咱们叫的稍微的， 看吧你， 啊， 叫什么家兔子呀？ 什么东西？ 我们家兔子。 你们家，你是兔子？ 谁呀？我们家养那小白兔，白又白， 两只耳朵竖起来， 对呀， 爱吃萝卜又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 但我呀，不告诉你，我今天带着我们家的猎狗出来，哎，这看见小兔，我们一路撵这兔子，你说这兔子是我们家的，本就马上就让我打回家去了，是不是我们家的？到这儿怎么没了呢？哪儿去了呢？ 你 看没看见啊？ 我跟你说啊，笨笨， 妈， 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笨吗？ 我怎么笨了？ 你不能够老杀生，你是一个庄户人家， 我又不是一个出家人， 你不好好的在地里头种田种地，一年到头经常闹亏空，你没事老打猎。你把这些山里的小兔子、小猪猪、 小猪猪、 小鹿鹿， 那个野猪厉害着呢。那野猪上回碰我们家狗，根本躲都不躲。好家伙的，那野猪把我们家狗追的呀！我们打猎可不容易了。 嗯， 要砰砰砰！ 你知道你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吗？ 什么结果呀？ 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 这样你会招报。 我又没有打老虎。 一二三，打老虎！ 你看，你看，我没打老虎嘛，我就打一点小兔子呀，是不是？狍子呀，小的东西，哎，贴补我的亏空，弄点鹿肉啊，弄点兔毛啊，哎，弄点这个狍子肉啊，我又能吃又能卖，还能弄个围脖，还能织毛衣。 我告诉你。 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怎么了？ 你自己以后不能这么的无穷无尽的去杀生，知道吗？ 知道。 要多种地。 知道。我问你，看见我刚才撵半天兔子没有？ 没看见呀。 你看，你带我上别处找去。 嗯， 来，狗和我走。汪汪， 这狗真听话。老婆，老婆， 宝宝回来啦！ 老婆， 宝宝辛苦啦！ 老婆， 宝宝有累啦！ 老婆， 你还有点新鲜的叫吗？ 我看你也没什么新鲜的说嘛。 都是大水词儿。来来来，坐。 老婆，你知道我今天去山里面弄到什么了吗？ 哎呀，先喝口水再说嘛。 好， 喝口水。 咕咚。 嗯， 老婆， 哎， 我今天去山里。 等会儿吃个鸡蛋。嗯， 好，吃个鸡蛋。 嗯， 拿。 嗯， 老婆，你猜我今天去山里。 等会儿 啊， 踏个脚吧。 好，踏脚。 嗯， 老婆，你知道我今天。 等会儿，喂。哎，你说吧，没什么可干的了。 我看也没什么可干的了。老婆， 哎， 我今天去山里，你猜我碰到了什么呢？ 碰到了 一只兔子。 兔子，小兔子很可爱的。 给你看看。 哟，兔子怎么了？ 兔子撞死了。兔子碰杯了。 兔子碰杯了。 哟，今天晚上咱们就有的吃了。 哎，那兔子怎么会撞晕的呢？ 我呀，今天上山里头， 嗯， 我呢在一棵大树边上呢，说歇一会儿， 哎， 我就看见咱们隔壁的猎人笨笨， 笨笨呀， 赶兔子， 嗯， 结果这只兔子呀，也 没处躲没处藏， 对，猎人又多点， 没处躲没处藏， 对， 嗯， 这兔子就来回来去的跑，由东头跑西头，由西头跑北头，由北头跑南头，绕遍了整个森林的东西南北。 哦，那是兔子拜四方呢。 对，兔子拜四方。 嗯， 加上赶兔子的猎人还比较多。 哦， 你看有笨笨、傻傻、蛋蛋、闹闹、虎虎、缺缺、傻傻。 哎呀，我们这一村子住的都是什么人呐？ 他们一块儿在这轰兔子呀。 哦， 结果这只兔子一着急，砰！撞树上了。 哦，哎。你这个意思我听了听，好像是咱们村子的人脑子都有点问题哈。 就咱们两个人聪明。 哎，你看看什么傻傻呀、蛋蛋呀、啊笨笨呐，你想他们每天饿得乌鸡六瘦的，他们就要抓兔子。 对， 抓兔子呢，他们就出去赶兔子。 对， 轰兔子。 对， 兔子呢一看他们呢，就由东头跑到西头啦，然后再从西头呢就跑到北头啦，再从北头跑到南头，然后呢这个兔子就累了，累了呢， 老婆，我觉得你也累了，你太累了，你不要重复我这一遍吗？ 哎，这个兔子一晕，它蹦极就撞在了树上了，是不是？ 描述的真详细。 哎，以后啊，我们就在树旁边等着。 哎， 然后呢，就等什么笨笨呐、蛋蛋呐、傻傻呀，他们来追兔子，然后兔子就蹦，都撞在树上，我们就有的吃了， 天天就吃兔子啦。 哎，对，你说我们是不是比他们聪明呢？ 他们简直就是世界第一大聪明啦！ 啊，我们来吃兔子庆祝一下吧。哎呀，伯伯你回来了。 老婆啊，今天已经啊第367天了。 今天等到兔子了吗？ 今天啊，别说兔子没等着 啊， 等过来一只蚂蚱。哎呦，怎么这天天的也没有兔子来撞树了呢？ 我们都吃了300多天的草了，我看你都发绿呢。 哎，我看你 狗各位，哎，你说说，还真得拜那个伯伯所赐啊！他告诉我说，让我少杀生，多积德。哎，你看看今年咱大丰收了。哎，你说这么些天也没见着他，也不知道他呀，天天都干什么呢？哎，你看看咱这粮食收的多好啊！猎枪我也不要了，以后来年的运势，你叫唤一声，就是我来年的运势。 大。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小说联播栏目2018开年首播长篇小说《芳华》。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缅怀一代人的青春，致敬一代人的奉献，敬请关注1月13号《芳华绽放》FM87.6，每天中午12点，小说联播。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轰轰笑林，轰轰笑林，轰轰 来。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